我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哦，谢谢。大家晚上好。 好。 非常的开心哦，今天被教会来邀请来到这里，跟大家来到分享神的话语。那我一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哇，因为教会让我，因为我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通常一般店面的教会很少这么的哦。空旷哦，没有柱子，所以一进来就觉得哇，好新哦！你们这教会很羡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那边哦，现在开始要找新地方，所以看到这些地方就会觉得神真的很爱你们，给你们很大的祝福哦！给神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，好来。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哈、哦。我常常说，哎，我是牧师，我叫牧师。我做牧师我姓张叫爱群，或者你们可以叫我 Pastor Joy 也可以的。然后我过去十年呢，在基督国半山八的第一神召会服事，是专负责青少年的事工还有主日学。可那时候真的是很忙哦，就你知道做青少年。然后在四年多前，神有一天就呼召我离开教会。然后那时候呢，神没有告诉我去哪里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以为说，我本来哦，我有三天的禁食祷告，我就跟神说，我想换一换那个跑道，因为做青少年很累哦，做了十年，所以就跟神说，或许我不要做青少年的，我可不可以做别的这样子？结果哈、哦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忘了祷告哦，一祷告，神的回应就来了，那神就跟我讲了几个字吧，他说你离开教会。我说好、哦，神啊，你搞错了，慢，我不是要离开教会。我说不是，我只是要换岗位罢了，这样子。可是我跟你说，神永远不会搞错。然后这个呼召就一直进来了，他叫我说你离开教会。我说我想啊，糟糕了，如果神说了的话就算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那时候呢，我坐也不是，吃也不是，睡也不是，一直在那想。然后我也跟我丈夫分享，我说好像神教我离开教会，那我丈夫那时候也蛮鼓励我的。后来我就去找我的牧师谈，那我的牧师只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神要你走呢，没有人留得住你，你回去好好祷告。”然后我就好了，回去祷告了。其实那时候我的牧师给我四月的时间，那时候大概是从八九月开始，他说你十二月给我答复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大概两个月之后，我都已经很清楚知道神真的要我走了，然后。后来我就离开了。可是神哦，他有时又很幽默的，有时真是考验我们的耐心。他跟我说你离开教会，可是他没有告诉我去哪里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祷告说，神啊，现在我去哪里了？这边风大雨来，我来哦，你都没落网啊。我的感觉就好像我好像那个亚伯拉罕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乌尔的时候，也没有告诉他去哪里。可是那时候神就是要亚伯拉罕顺服他，所以当时我想神也是要我顺服他，所以我就好吧，我就走了，我就离开了教会。之后呢，我就跟我自己说，哇，崩嘎了，很开心哦，我终于没有工作了呢。我就跟我自己想，好，我给我自己三个月的假期，我什么都不做。因为我真的是以前在教会哦，这牧师就知道了，做青少年时我真的很忙，而且我又教主日学，我还要编课程哦，那个教主日学真的是小朋友到成年人都有，所以非常的忙碌哦。我已经忘记了十年我怎么跟我丈夫，我没有跟他过过圣诞了，我结婚十五年了。 Oh my god， 有一天我问他，你每一次圣诞节你怎么过的？他说我自己过。好可怜了，你在我们做牧师的圣诞节我们是很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都忘记他，我忘记我家有个丈夫了，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，哇，我真的是已经忙到这样一个地步，所以我就想，哇，三个月我要好好休息，我什么都不要做，我只要去 shopping， 只要去玩这样子，或者安静在神面前，我就是想这样子。然后那三个月，大概过了一个多月，我就安静在神面前祷告。那时候呢，我就自以为聪明，因为那时候我硕士神学硕士毕业之后，我就以为神要我去神学院教书，因为我喜欢教课，我喜欢说话，一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爱讲话。我宁愿发烧，我也不宁愿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就要我的命这样子。所以我就以为说，我可能神要我 可是如果你要进神学院哦，你硕士学位就是高不高低不低的，所以我就自以为聪明说，哦，好吧，那我去拿一个博士学位。哇，博士，其实我读到硕士已读得谁谁哈了呢，还要去读博士哦，哇，天哪，我去了解一下哦。哇，我因为博士学位也有两，在神学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神学博士，一种是教牧学博士。神学博士就是很高的，像我是肯定读不了，那我可能就读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叫教牧学博士，有点掏盖的啦。我以为这样，可是那个掏盖的哦也很难读嘞，最少要七八年嘞。天哪，我虽然现在也看起来很年轻哦。我刚刚才刚跟管长老说，长老怎么这么年轻？一般上我们都认为长老都很老哦，但长老又年轻又帅哦，而且还是医生哦。那我就想说，哎，不能哦，七八年读下去，再读我就真的是很辛苦，我会老了。那我的丈夫又丢了你，另外的八年还不怎么过这样子。所以，可是那时我就在那里想，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从神而来，你就不要乱动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去申，我就以为这样子，我就去申请。可是那时候在马来西亚还没有教牧学博士学位读，我去看了一些的学校，这样没办法，我就去到最靠近的香港神学院去申请。我已经申请到了呢，然后我就准备要去读了。结果在第二个月的后面呢，哎，神的呼召来了。然后有一天，透过一个人跟我说，其实是我教会的主席。他其实不想我走，他不想我离开教会。我离开了两个月后，他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去上班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翻你的喽。”啊，你翻你，我准备你放假了的喽。我没有打算回来，我这样。然后我们就约出来吃饭，这样我就好好跟他聊。我说：“我应该不会回来教会。”我说：“我离开教会不是因为教会不好，我相信神要我走，但是现在去哪里我还不知道。”啊，突然间，他听了，他也明白了。嗯，好吧，那我真的是要放你走。然后他就聊天，就是吃饭，就他就说，其实你最想做什么？我在想，我最想做什么？我说哦，因为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呢是做 DJ 的，然后我就做主持的，所以爱讲话嘛，那就是我的工作了。然后那时我在娱乐圈工作，我也在唱片界，就是唱片公司也做过策划啊，带过歌手啊、艺人啊，所以接触娱乐圈很多。然后后来就被主呼召了，信主之后就做牧师，从一个花花世界跳进一个 holy holy 的世界。 你知道那时候我外面的朋友说我疯了，他说：“哎呦，那个变了拜神婆，疯掉了，去做牧师了吗？”然后所以变成我其实对艺人很有负担，可是我一直觉得应该不是我吧？我是谁？我何德何能？而且我一直觉得说丝毫没动，应该不是我去做这种艺人事工。可是当我这个主席跟我这样听了我的分享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没有注意到吗？我们教会也有一两个艺人呢，你不找他们出来分享一下呢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对哦，好啊。”那我就有一天我就找他们出来，刚好我的教会那时候呢，就有一个歌手，一个 DJ， 一个导演，一个经纪人，再加我一个，我们五个人，刚好我就把他们召集出来，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，哎，我说我去做了一些 research 哦，我发现在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都有艺人之家，都有艺人事工，好像马来西亚还没有嘞。那我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做这样子？他们就好啊，做做做，怎么做？没有钱，我不懂了，你做了不是？这样就这样子，但是也很感谢神，就是一股的傻劲。就是一个呼召，我们就在四年多前就成立了马来西亚的艺人之家，叫众星园 Starpark。那时候我们五个人就在那边祷告了，第一次聚会只有五个人，很小的小组祷告，第二次也是只有五个人，慢慢的，然后透过艺人介绍艺人。今天四年多了，我们今年十一月要庆祝五周年，在艺人之家有接近差不多三十位的艺人。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吧。单单去年我们有十位艺人洗礼，所以很感谢神。 艺人呢，就是包括在马来西亚的演员啊、演戏的、唱歌的，或者是在幕后工作的导演什么。所以这里有谁想要做艺人的，等一下给我电话，我留电话给你。做了艺人，欢迎你来艺人之家。因为很抱歉的，艺人之家暂时是只限于艺人，我们没有开放。我们是每一个星期一晚上聚会，可是我们在艺人之家所有的整个的其实就是教会来的，因为我们里面也是有敬拜赞美，有分享神的话语，我们有守圣餐，也一样有洗礼哦，所以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我们都在做的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神现在带领很多的艺人开始认识神，不只是在马来西亚，包括在台湾、香港，好像台湾有很出名的吴建豪啊、周杰伦啊，这些都是基督徒了。所以我们相信艺人他信主，他的影响力将会很大。所以我也期望呢，教会呢，你们以后在祷告上，请多多的纪念我们，支持我们，让我们走得更远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那我谢谢。如果我们要给神一个掌声，就是最热烈的，好不好？感谢神，因为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才走到今天。所以我就简单的介绍了哈，我的艺人之家的事工。那今天来到这里呢，当然要分享神的话语。我记得哈，我那时候刚刚信主不久，我就被呼召进入神学院。我记得我第一年进入神学院的时候，大概是两三个月之后，我还是个 blur 的基督徒呢，我是糊里糊涂的这样子就进入神学院，然后我就去读神学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呢，是怎么说，真的是生命是刚刚开始的嘛。所以有一天我记得做完了事工，青少年事工，我就开车载两个年轻人回家。那么在开车的时候，晚上啊，结果那前面是 double line 啊，我就没有注意，我就刺进来哦。哎呀，前面那个 police 那边很开心，就叫我停，那我就停，然后他就走过来，阿妹，马江，然后他怎么这样哦？我看着他哦，我很习惯性的，我拿了30块给他，他很高兴的就走了。他很高兴的走了，我很难过的离开。我开着车，我知道神在责备我，很生气我自己，我很难过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我已经是神学生，我后面还载着两个年轻人，我怎么样给他们榜样？说我竟然给警察吃黑钱 ？Oh my god！ 真的是 Oh my god！ 神在那边，哎，帮安排呀。可是那件事情真的让我很难过，很难过了，很久很长那个时间，好几个月，就是圣灵一直在责备我，我真的觉得我这么会做这种事情，我就在那责备自己。后来，在那个难过里面，我认罪回来，我在神面前说：“神啊，我真的知道我做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”然后我在那边，我那一天我就立定心志，我说：“从此以后，我开车，不管是我错还是别人错还是谁错，我都不要给他吃钱。”我说我不能够亵渎神的名字，结果这个掌声是给我鼓励我一下。结果呢，在这么多年了，哦，整十多年了，那当然在这中间里面也有好几次的被警察捉过，那有些是我错，有些是别人错，有些是他错，可是每一次我都说，我就好好的说，我说你要么你就上班得了，要么你看怎么样？他通常呢，他会来磨你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就看一下你，阿妹把干嘛呢？啊啊，然后他就，然后你不要出声，你继续看着他，你讲什么呢？然后他就走，他就走远，走去那边的哦，他不要睬你，他给你时间思考，或者给你时间准备钱吧。然后他又回来了，走，把干嘛呢？你又看到他，你最好就跟他讲 ，sorry 啊，什么呢？在 Christian 呐、啊。哇，你看着他本来笑笑哦，他就马上脸就黑了。他一听到 Christian 很讨厌人的嘛，因为他知道 Christian 不给吃黑钱，多数啦我讲。然后他通常，所以在那么久以来哦，如果是我的错啦，通常那个警察都讲啊，别。我有一次真的连我的来生过期我都忘记了，知道吗？来生过了过几个月哦，打给他的时候，一看，哎呀，谁了？他那个样子就准备说，哇，我可以吃钱了。 可是我就跟他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不能，我说我是 Christian 哦，那你要三班。然后最后他真的是给我走，另外一次呢，我更呆哦，我在前面那边 U turn 哦，那个是不能 U turn 的，一 U turn 哎呀，警察都前面塞，我心想刚期待中单啊，然后 OK 啦，他就叫我拿来是什么？还有更死，你知道女人整天换荷包的吗？啊，换皮包，那个荷包没有在里面。谁？啊，男生啊 ，IC 什么都没有。我自己讲，我讲过的话，谁有那么冲的冲？那这个人几冲啊？啊，又有灯啊，又没有男生，有 IC 哦，我糟糕了，哇，那个警察很开心啊。我如果可以出钱的话，他就很开心。可是我还是很好的跟他，我先认错，我说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说我没有带到荷包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说你要你就上慢我了。可是最后很感恩的。就是他最后也拉我走，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做这种事情，可是我感受到，当我当年立定心志，我不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神真的每一次都让我化险为夷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立定心志很重要吗？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女儿患上骨癌，后来她女儿去世，然后这个妇人呢，她很难接受孩子的去世，所以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活在痛苦当中，他也埋怨神。可是有一天他发现外面有一只小猫在那边很冷，没有东西吃，他把那猫捉就是带进来，然后帮他洗澡，然后给他东西吃，然后那个猫会走到他的脚那边好像去跟他玩这样子。那一刻他突然觉得，如果今天这只猫得到我的照顾，他尚且会来好像报恩这样，更何况外面还有许多人需要我的照顾。我现在还年轻，我的女儿她已经回去天堂，有一天我会再见她。所以突然间她就在那边，她整个人就改变了。那她就说，那一天开始她讲，我立定心志，我不要再活在悲伤当中，我一定要走出来。所以她就这样子，就现在活得很好，而且他出书了，那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姐妹的故事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想问你，有什么事情是一直在搅扰你，一直在让你很不舒服？无论是不讨生喜悦的事，或者有些事情你一直想做你不敢去做，你不敢去决定这心智，那今天晚上我希望神会跟你说话。如果不好的，我们也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，说我不要再痛。如果有些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你不敢做的，但是你知道是从神而来的，那今天晚上你立定心志，决定说，主啊，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，我凡事都能行。 Amen。 真的，很多时候为什么成功的人他最大的特别在哪里？不是他特别厉害，不是他特别聪明，你注意一下，一个成功的人跟失败的人，他们的分别在哪里？他们的分别就是，成功的人他坚持，他立定心志走，就继续走下去。失败的人呢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不够坚持，很多时候走到一半，遇到问题，遇到困难，就放弃。可是当我们立定心志，我们也要知道，是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在监牢里面坐牢的那些，很多都是立定心志的哦。他们是立定心志做坏事啊，去打抢啊，去偷啊，去做骗人的事啊，他们也立定心志的嘛。不，他们那个心志如果用在正途上，是很不得了。目前，所以今天你的立定心志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在但以理书。你们不必找了，我已经找了给你们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很短的，但以理书一章八到九节，一二三。但以理切立志，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，受怜悯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您给我们美好的一个敬拜的开始，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今天晚上的话语使到我们讲的听的都蒙造就。我们把一下时间完全的交托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，我们一起说 Amen。 那这一段的经文，我先给大家一点背景哦。但以理书，我不懂你们有认识有多少，对我个人来说，我非常的喜欢但以理他这个人。那么在一章八节是说到呢，他是说到这个时候呢，但以理立志不要吃君王的饭菜和喝他的酒，为什么呢？原来呢，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前大概605年的时候，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因为不敬拜专一耶和华神，他们去拜偶像，而且他们也不守安息的，总之神不喜悦的事他们都走中了，做起了，所以神很生气很愤怒，因此神呢就兴起了外邦人，当时巴比伦国兴起了，来到辖制他们。所以当时巴比伦的君王叫做尼布贾尼撒王呢，他就来攻取这个攻打这个耶路撒冷，他一下子就把他攻下了。然后 攻打之后呢，你知道当时以前人打仗这样子，把好的东西都带回自己的国家，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哦，所有美好的东西是那些镶金的、镶金的那些碗啊、碟啊，什么东西都好，所有的都被拿走了，都被这个尼布贾尼撒带回他的巴比伦国。同时，他也带走了一批年轻俊美的人，要来做什么呢？所以今天哦，如果突然间有人杀进来，你说这些人哦，他突然要谁呢？那一定是要我的，我年轻貌美吗？当然不是，那他一定是写这些年轻的，要来做什么？原来哦，他们准备呢，把这些年轻俊美的年轻人捉回去之后，培训3年，然后站在君王的面前服侍君王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当时这批人当中，但以理在里面，但以理 Daniel 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在圣经里面哦，只有两个人是没有任何错处的，没有提到的，他们就是比喻为耶稣。一个是但以理，还有一个是约瑟，这两个人呢、哦、圣经没有提到，没有记录，也表示说他们预表着耶稣的生命是那么的完美。而当时但以理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少年人，少年人大概就15、16岁，他就被抓了，抓去了巴比伦，然后在那边要受训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时呢有太监长呢来到管理他们，那不要以为当时巴比伦的太监长跟我们中国人的太监是一样的，我们中国人的那个皇帝身边的那些太监哦，通常都是被阉割，对不对？可是这里的太监长在原文哦，他不一定是阉割，他是说他只是一个官，一个官长而已，就是这个名字。所以他们派了一个太监长去管理这一批年轻人，准备要受训。那这时候呢？他们就说王呢每一天都会给他们一份王特别赐给他们的饭菜跟酒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君王吃的饭菜都是好的嘞，不是我们外面吃的，你知道吗，都是山珍海味来的，而且酒都是上等的好酒来的，所以是王呢特别赐给这班人的，准备把他们养的要有多俊美就多俊美，然后到时才把他们派出来要站在那个国王的面前服侍国王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但以理就出生了。但以理是什么样呢？他就立定心志，他说我不要吃这个饭菜而喝这个酒。所以他就求，因为你要知道为什么但以理这么做，因为原来在当时巴比伦国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国家，他们什么都拜，所以他们很多食物也都是先拜了偶像才拿到给君王吃或者给人吃。所以呢，但以理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是拜过偶像，他不想跟这些偶像有任何的瓜葛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看到但以理原来对他自己信仰的生命是那么的认真，是那么要求那么高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是这样吗？我们做基督徒还是说我们讲哎，我们都可以了，随便了，没关系了，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，我们要求我真的是非常的低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比外面非基督徒，我们对自己的要求真的是，很多时候我常常跟我的艺人说，你如果要做基督徒，你就认认真真，真的是要要求自己要胜过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 我们不背自己的十字架，没有人可以拉神的火。很多时候教会会讲很多很好听的恩典的话语，很好听的就是丰盛的生命，我不否定这些，我也在祷告神啊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是公义的神，很多时候神也在要求我们，我们如何的行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我跟我的艺人讲，今天你出去外面在娱乐圈，你是演戏的，你是唱歌的，你首先你要要求你自己，第一最基本的基本功来了，不要迟到，要有礼貌，做事要交代，你演戏也好， 你唱歌也要做功课，如果你唱歌请好好的练歌，如果你是演戏的好好的把你的剧本读好，不要出去跟人家说这个说那个，然后你自己没有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，然后你去埋怨这个埋怨那里。你知道在娱乐圈要生存多难吗？就姐妹，很多时候他们拍戏是一个团队的工作，真的是有时你不知道在你身边到底哪个人是哪个是人哪个是鬼。我那天回来跟我讲，很多在娱乐圈的东西，很多时候他们是很苦的，他们连化妆师或者是服装师都可以整你的，他可以把你画得很丑啦，或者别一件随便的衣服你穿啦。有时候如果你是 KFM 哦，你没有声音出咯，因为你还是 KFM 吗？那如果你是已经上了一二线，你还可以出声。那我就想跟那些 KFM 的说，没关系，你现在是 KFM， 可是你不是永远是 KFM， 你要努力，你一定要自己做好，你一定要把你的戏演好，人家会看在眼里的吗？人家有一天就会提升你。你今天自己不努力，你连基本功你又常常迟到，又没有礼貌，又常常埋怨，你不要说神没有顾你，因为你连基本功都做不好嘞，对不对？这些都应该有的吧。然后如果你是演员，戏演好是应该你该有的吧。就像我们是做牧者的，我们应该把道讲好。但如果你是做生意的，好好的钻研怎么做生意。如果你是炒粿条的，请好好去钻研炒粿条怎么炒得好吃，对吗？即使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你要知道你做一个家庭主妇，做一个好好的家庭主妇好不好？不要把家里搞得一团糟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手指挥指别人，哇，这个做得不好，我们很少要求自己我们也做得好不好。那当时的戴妮妮只有十多岁，可是她既然已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大概只有十五六岁，他就立定心志，他说我不吃你的这些东西，是因为我知道你这些东西都拜偶像，然后我不想跟你这些东西连结，因为我要对我的神忠心。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神忠心吗？你知道只要稍微有人跟我们讲一些好处的话，我们就会说，他们说哎，今天晚上来我请你吃个饭，你就想哦，今天晚上好像本来是有祷告会的，我请吃饭啊，OK， 老公可以不去，我们就去吃饭。我们很容易就妥协，我们很容易就放下了。在家里你准备说哦，他还要读圣经，结果你家人跟你讲，哎，今天的电视剧很好看啊，不是哦，圣经就放在那边，一放就放一个月，没有碰过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很容易的妥协，我们没有真正认认真真的在神的面前每一天来亲近的。圣经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那么这个人是有福的。怎么有福？他说你就好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，想象一下，哇，有一条溪水，有一棵树，那棵树哦，按时候结果子，然后叶子也不枯干，而且你手中做的尽都顺利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埋怨什么？我们埋怨说我做这个不顺，我做那个不好，这个人对我不好，那个人对我很坏，我们都在埋怨。可是我们有埋怨自己吗？我有做好我自己的吗？我手中做的尽都不顺利，为什么？我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我心里，我没有把神的话语活在我的生命当中。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是什么？星期六来，如果我们讲常讲礼拜天的，我就那两个小时是基督徒。神你做主，在这边唱歌，哦，主啊，你是主，你是天地的主，我爱你，我敬拜你，我为你死。所以有人讲哦，最会说谎的就是基督徒，因为我们会唱啊，是吧？我把我的命献给你，我们唱罢了，可是一走出去就不是了。 再不是耶稣做主了，是我自己做主。拜一到拜六都我自己做主，然后礼拜天只有两个小时神做主。你想吗？我们这样的生命怎么去得胜呢？弟兄姐妹，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怎么去打仗呢？因为你自己都是那么的软弱，你根本没有跟神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，你根本没有与神同在，你没有去支取这个力量。那很多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就以为说这样啊，我要得胜，我要有能力，我每一天都来教会，哇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每一天都来啊，牧师看到你都烦了，你明天来干嘛？我没有来这里，哇，这里比较holy一点，哇，哪个角落？哦，这个角落是这一个位置最好，神在这里，哇，你每天在这边，哇，你每天都来教会，那只是一种形式，没有姐妹。那有时候我去很多教会讲到，我会发现有些教会哦，他已经来到个地步，就是特别是领袖们，他们站在那个高位上哦，他们已经忘记了怎么爱神，他们是以服侍神来爱神。记得马大与玛利亚的故事吗？我们很多时候来到一个位置，我们就像马大了，我们就觉得说，嗯，你看我现在我又做领袖了，又带这个又带领那个，你看我很忙。你以为你很爱神，你也以为让别人看到你很爱神。有一段日子我的确是这样，我忙到一个地步太累了，然后我就是我都以为我很爱神了，我每天都做很多东西啊，不是叫我什么我都什么都做，无头烧账的要走床无就不放工。可是有一天我累了，有一天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知道耶稣说你要像玛利亚一样来到我的跟前，我才真正的明白我要跟神建立关系，我要跟神建立爱的关系。当我跟他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，我来服侍的时候，我的服侍才充满了能力和喜乐，我才做得开心，我才做得不会倒不会埋怨。可是相反的，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来讨神的喜悦，我们有一天就会崩溃，我们会burn out，我们会埋怨，我们做不下去。所以教会来到一个地步，有时候我们都走了一个就不做，一个就做到死，一个不做的是怎么样呢？他只是来做礼拜的，就是来坐在那边做礼拜了，我坐在那边他就是整天翘首了，哦，看一下今天这个带领敬拜的，哇，那歌我都不会唱了，真差，选的歌不好，哇，他就看一下，哦，那个弹吉他的，哎呀，姿势不对，我再来就哦来了牧师，哇，牧师今天讲的道安我听，一直讲钱钱钱，整天讲奉献奉献。我们就有一些人哦，甚至他讲那个位置是我的，我每个礼拜来要坐那边的，结果那天来了有人坐在那边，哇，你是谁？你怎么坐我的位置？他会生气的。然后更可怕有一种，有一天他离开教会了，你问他我怎么离开教会啊？哦，因为散会的时候牧师没有跟我说。弟兄姐妹，是真的，你现在听了笑了，我那时候听是觉得可悲，真的有这样的弟兄姐妹。而且另外一种是这样的，他去教会耍病的，怎么说呢？哦，他喜欢来到一个新教会，通常我们就会欢迎嘛，我新来的朋友，哇，大家就欢迎他了，然后又有等下散会之后又有水喝又有东西吃，他很爽很舒服。可是来了三个月没有人，每天都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开始没有人理他了，哦，这个教会没有爱，他就去别的教会，他去 shopping， 去那个教会看看，然后去享受了前面的爱，再没有了，他又去别，就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基督徒啊，这么这么，我跟你说，有一次哦，我去两年前我去换我的 passport， 你知道 passport 照片很小，你看我的头发，知道吗？我就拍照。那个白仔就叫我坐在那边，我就坐着，他就在那边调调调调那个相，调了之后他就可以，哎，阿妹，阿我比较难不难，不能跟机器啊，阿不能拿手啊，因为那个发出照片很小好吗？阿他不能进哦，哦，不能不能不能，我就按下来，因为我老是要常常这样弄。他这个是笑话啦，让大家笑一下，我也想睡觉。回到那里，所以他选择不吃，表示说他对这个信仰他很忠心。可是那时候他已经 长怕了，他已经讲说生了你不吃，等一下你长得不好看，没有其他的那年轻好看怎么办？如果你看下去整张但以理，那但以理就说 你给我十天试一下哦，因为当时除了但以理还有他三个从也是从以色列过来的，就是那个犹太人三个朋友，他们四个人一起的不吃王的东西，结果呢他们就吃蔬菜还有喝清水，结果十天之后那个太监长来看他们的时候觉得诶，他们没有说不好看，还是一样的俊美，所以最后你看整张最后一张十八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，当他们三年期满的时候他们有考试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要去到王的面前考试。那当时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王去问他们所有的问题的时候，这四个人就是但以理还有三个他的犹太朋友都拿了很好的成绩，我们这里拿什么15个 A， 他们是全 A 了哦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非常的有智慧有知识，所有的学问都懂。哎，你知道所有的学问包括什么呢？还要解梦啊，还要看异象啊等等。然后你再看下去第二章第三章哦，但以理做了总理，这三个朋友也站在很高的位置上。弟兄姐妹，当这四个年轻人立定心志说我们不要去再玷污自己，他们的生命的路就走得很顺。你以为但以理他是做阿妈阿公吗？不是哦，圣经告诉我们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一直在做总理。总理是什么？就是君王下来就是他。他是经历了四个王，前面三个王都死了，最后大力武王他还是做总理。而且在第三章我们看见，就因为他们立定心志，他们忠心的跟随神，所以那三个人呢，后来他们遇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，要所有的人听到音乐去跪拜他的时候，这三个犹太人不跪拜，结果呢就不要被丢进火窑里。然后尼布甲尼撒王一看的时候，嘿，那个火窑那个里面的那个烧的时候，不是三个人，是四个人在那边走动，在那边玩阿基咒，原来里面有一个是绳子，然后那三个人就放出来哦，他们是把有那些兵丁哦，把这三个人丢进去烧的时候，那旁边的兵丁被烧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火大到很可怕，可是这三个人进去竟然连一根头发都没有烧焦，又放出来，这不是神迹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不是立定心智，他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吗？然后来到但以理第六章，说到但以理怎么样呢？再一次的大力武王要把他升级做总理的时候，那一班奸臣要把他给杀了，因为他们觉得你又不是巴比，你又不是波斯国的人，你干嘛可以做总理？就像今天在马来西亚，华人可以做首相吗？不能。好，可是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有一天首相要从我们属神的子民出血没？那我们要去做很大的方向，但是我们要相信哦。那在那个时候，那个环境也是不允许别的人来做。可是因为大英王很喜欢但以理，那时候但以理已经80多岁了，弟兄姐妹，第一章的时候他才只有15、16岁，来到第六章他已经80多岁，经历了多少年？60、70年，他还是忠心如意。而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的去害但以理呢？他们就说，凡是在那一个月里面谁都不可以跪拜任何的神，如果跪拜的话呢就要把他丢进，这是不是丢进火窑，丢进狮子坑了。结果但以理怎么样呢？他看到那个禁令已经出了，就是好像我们常讲内幕已经出了，就好像定了，可是他依然回到他的地方了，一天三次跪拜神。哇，那个奸臣终于抓到他的把柄了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抓他把柄竟然找不到。我听姐妹，这多难的！我们在公司上班哦，你看我们得空呢，哎呀，就偷拿一支笔回家，哎，这笔很少钱罢了哦。等下再来偷拿一下几卷厕纸回家，3合1咖啡回家，或者我们有时候在公司，你在做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会有不够完美。可是但以理既然在一个皇宫里面做一个宰相哦。别人竟然找不到他的所处，弟兄姐妹，你以为做宰相很容易？你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哦，人家讲在君王的 旁边，这个叫什么？本官与本福啊，是不是？半句就是在君王的旁边呢，你稍微讲错话、做错事情，你就人头就落地。想想看，但以理六七十年，他在皇宫这么一个险恶的环境里面，他依然可以生存，他依然可以坐在高位上。你以为靠的是什么？当然他自己很有聪明才智，可是最重要就是在当年他立定心志之后，他忠心的跟随神，神就一直保守他。结果这帮奸臣找不到他错处，然后就找到中医，那一个月他在跪拜神，他们就把他给捉来了。那当时如果你看第六章哦，这很好看的，就是那个大力物王很爱大力，当他知道大力犯了这个规的时候呢，哎呀惨的，我的爱将要丢进狮子坑，他其实是很难过的呢，他是想办法救他，可是已经没有办法，因为君王那个玉玺已经盖下去了，已经没有得变。结果最后他们真的是把大力丢进狮子坑，然后那个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力物王呢就回到房里面，那天晚上他完全不能够睡，不能够吃，哎，他是王嘞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上面的君王不是这样，这个王哦都不能够救自己所爱的人，就是他所重用的仆人，看到吗？可是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。结果大力王一晚没睡哦，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快飞奔去到那个狮子坑。其实哦，在他心里面，他应该也有个想法，你的他讲你素常所拜的那个神应该会救你，所以他来到那个狮子坑，他还没有看到但以理，他竟然先做了一个事，什么事？他就问他，但以理啊，但以理，你还在吗？你谁有我了？你还累累没活着啊？这样，他问得出这句话，就表示说他大概心里有数，你的神会救你。结果但以理在里面说，感谢我的神救了我。哇，大力王很开心啊，马上就来把他给从狮子坑救出来，然后把水丢进去，就把那帮奸臣，所有的奸臣，包括他的妻子、孩子，全部丢进去哦。你知道那些狮子已经饿了一个晚上，因为这个大力在里面哦，像是有金刚罩一样，搏五就会了，他们狮子不敢吃他。可是这帮人一丢进去哦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人还没有到地底哦，已经被那些狮子撕裂。吃得一干二净，就这样。但以理的生命能够走到这么远，你以为是偶然吗？你以为他只靠他的自己的聪明？我们要感谢神，就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从他年轻的时候，他立定心志，一心一意忠心的跟随神，以至于到他七八十岁的时候，他依然站在高位上，依然可以荣耀神。而圣经既然所写关于他的竟然没有一个错处，我们的神是不偏待的。今天他爱他，昨天他爱待你，今天他一样的爱你，爱你。我不知道你立定心志是什么，你立定心志要去做一番事业，弟兄姐妹，你就敢敢去做。你如果离开神很久了，你今天晚上说我立定心志我要回到神面前，那你就今天晚上祷告我要回到神面前。如果有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，是在罪，是一种罪中之乐，你也祷告说立定心志我要离开神，离开这些不讨神喜悦，你今天晚上也可以立定心志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在当年主前六百多年可以让但以理得有这样得胜丰盛的生命，今天晚上他一样要让你和我得着这丰盛的生命。 Amen。让我们站立起来，我请敬拜团上来好吗？我们来唱一首《全然为你》可以吗？请敬拜团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。我们的神哦，他不是活在过去，他也不是活在将来，时间是给你给我的，过去将来都是因为我们是人。但是对神呢，他没有时间的限制，他永远是现在。我们时常说神没有 past tense 或者是 future tense， 他永远是 present tense。 我们常说主啊，我们请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今天你想要什么，我们凭信心宣告，让美好的事情现在发生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。 在教会里面，在社会里面，在我们的国家里面。阿门。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，求神帮助我们也一样的立定心志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信仰的生命每一天都是充满丰盛、得胜还有喜乐。 Yeah. 需要 神来帮助你。今天你会知道，神告诉你有些事情，神已经告诉你不讨他喜悦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立定心志，不要再犯。你会看见神会改变，改变你的经济状况。而且神给了我们唯一的试探，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奉献在神的国度里。你看他怎么样的把天窗打开，要让这财富倾倒在你的身上，这是神所应许的。不要再逃避，应该奉献的就奉献出来。你看神要给你是超过你所求所想，神要给你是给你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丰盛。受到有一些人过得很苦，很难过，一直感受不到喜乐，一直感受不到爱。可是我告诉你孩子，今天晚上神要告诉你说，你是我所爱，你是我所爱，你是宝贵的。我要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宣告，主耶稣现在他的爱要从天而降，浇灌在你的心中。如果你一直感受不到被爱，你一直被拒绝、被伤害的，我鼓励你现在说：主啊，我要更多打开你的手。现在主耶稣要把他的爱浇灌下来，特别是那些一直被伤害、被拒绝的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要祝福你。 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，你无论在哪个状况里面，神 都能够来到亲自的补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你今天晚上借着带领你的生命再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立定心智，永远忠心顺服的跟随你，让我们刚才所有的祷告，我们知道必定现在就发生，发生在我们的当中。无论是医治，无论是修补关系，无论是金钱的供应，主耶稣，你都一一的从天而降赐给我们，让你在我们当中得着最大的荣耀。谢谢你，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我们一起说Amen。我们给神个掌声好吗？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不懂有没有谁需要我为你祷告的，有吗？